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17:06，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周五又开始直播了。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周末愉快。大家好，我是王维。 嗯，今天还有我们的牛大使跟大家一块来说说关于烹饪的事儿哈。 是的，是的，是的，又有一周时间没见牛老师了。 哎呦，谢谢谢谢。 嗯，牛老师吉祥， 我吉祥，各度吉祥，南都吉祥。 好，牛老师今天一来，我们又有一个不同的主要话题 哦， 就是每次牛老师来，我们都要哈。就得好好的拷问一下牛老师。 拷问牛老师什么呢？今天 就比如说之前啊，就是因为咱们吃的酱有各种不同的酱，比如什么黄酱啊、哦、啊什么芝麻 酱 啊，就等等、嗯、不，我就说咱们传统的在副食店可以买到各种不同的酱 哦， 通过这些酱都能够做什么菜。 嗯， 再比如说啊，那个编辑想出来的搜折、 嗯、 啊，就是一些闻着哈，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的一些菜食 哦， 牛老师能够怎么做就让它变得好吃了？ 闻着接受不了，就是类似像比如说臭豆腐、臭鳜鱼这种有异香的，我们是 菜， 那就是已经馊了它是吗？ 你比如说，那上次提到了我特别不爱吃的，但是小胖跟牛老师他们都说多好吃啊， 比如说 包饺子的某种菜。 茴香， 哎， 茴香多好吃啊！ 你看，他也算一个，我是真不爱吃，真不爱吃。我老觉得吃那个就跟吃那个松树叶子似的，那种感觉 做的不好，说明 你们家、哎、可能是 对吧？ 可能 处理上有问题。 是是是， 我不会。这个唯独他们家处理茴香没毛病，觉得人家都爱吃，唯独他不爱吃。 哦， 明白了吧？ 那也可能是你身体的某些方面和别人有所不同。 哎，得嘞。所以今天牛老师来，我们要跟牛老师聊的就是，牛老师能教教大家怎么做海鲜吗？ 哦，哎呀，这到季节了。 当然到季节了，马上9月份、10月份，哦，这海鲜就下来了， 海了、 哎、 海鲜了， 各种各样的海鲜。 我先问个问题行吗？ 您说， 这虾皮算不算海鲜？ 算 小海鲜。包括牛老师上次介绍了一个，那个应该是在哪儿？南二环的那个海鲜馆子叫什么来着？ 那个。他叫我想想啊，突然间就关门楼那边， 对对对对对， 关门楼那边，我那叫什么名了？这青岛小海鲜， 青岛小海鲜， 哎、 嗯， 那天说完了以后， 排队了 没有？我就特想去尝尝。 我以为你说排队了、 哎，没有没有，就可想而知，就一到某一个季节，特定要吃什么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嗯、各种小海鲜，在家里怎么能把它做得好吃一点？ 嗯， 而且牛老师反正做的。我吃过的那个大黄鱼，是大黄鱼吗？ 大黄鱼的， 哎，咱们 干烧 最后一节，咱说说 得 行吗、 哦？行， 好吧。 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哈、啊，就是大家比如说下了班了，都去哪儿吃饭？然后比如现在准备去哪个餐厅？然后那个餐厅现在排不排队呀、啊？ 肯定排呀、啊， 各个方面都可以跟咱们聊一聊。比如说还有一个大家可以聊了， 嗯， 比如等位的时候，你都干点嘛？ 刷朋友圈， 刷手机的、 嗯、 啊，比如那个看书的，有人下跳棋的等等、哦、有的餐厅提供这个修指甲的 啊、哦、对对对 对吧， 对，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哈、嗯、包括今天牛老师一来，我们短信平台上啊，不是微信平台上，肯定也得排队，问题得一个一个的问，是吧？啊， 好， 关于排队，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聊聊哈，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微信，跟大家互动着啊。 是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嗯，咱们先从大的说还是从小的说？ 我觉得先从现在这个季节最棒的说吧。这一阵儿我看好多朋友圈里头， 嗯， 大家都开始刷螃蟹了，是不是螃蟹的季节要来了呀？牛老师 也没有吧？ 这个怎么说？你要吃海螃蟹， 嗯， 这个季节还就很棒了 啊！真的， 你得先得从北边往南边来啊！ 啊、哦，对对对， 对吧？ 对。 是不是啊？那你要从大连那边、嗯、东北那边到秦皇岛这边，这螃蟹早就暑期都结束了，快，你再吃不上螃蟹不完了吗？ 真是， 哎，您看一提这螃蟹啊， 嗯， 这个七七啊，177，他就说我们家蒸螃蟹就没成功过 啊， 蒸螃蟹都没成功过，有这么难吗？ 螃蟹每次都从锅里逃脱了是吗？跑出去了， 那人家逗咱玩呢。蒸螃蟹，你说他有什么不成功的？ 是是是，不过就是我认识的山东的，包括唐山那边的朋友、 啊， 然后有一次我去他们家，他们家因为海边嘛， 啊， 做螃蟹做特别好， 嗯， 然后去了以后，人家说维子，那个你来晚上咱们喝点酒，然后到市场去买螃蟹。 嗯， 哎，那边因为跟海近嘛， 对， 所以螃蟹又新鲜，而且价格没有那么贵， 没那么贵。 然后买了那海螃蟹以后，后来我说这就放锅蒸，他说是蒸，但是蒸之前我要先处理一下， 绑起来是吗？ 嘿，然后那个把那个螃蟹呀、啊，比如说那个大钳子的嘎吱窝里啊，盖子里头啊。然后都往里怼点，就咱们所谓的那个花椒，怼上花椒， 嗯， 放一点点盐， 嗯， 放锅蒸，哎，那个味儿蒸出来就完全不一样， 真地道。而且呢，在这个地区呢，刚才除了维子说的这个有这么做的方法以外，还有什么呀？人家不蒸，直接就煮。 哦， 姜葱黄酒花椒，人家直接就煮这螃蟹，不蒸， 哦、 它有滋有味儿。而且还那什么讲的那汤还倍儿地道， 对， 知道吧？ 对， 拿这汤来熬个小米粥啊、面粥之类的， 对， 乱点搁点非常好。 哦， 但是前提你得刷洗干净啊， 啊是 刷洗干净，然后姜葱、黄酒、花椒不用煮，不用整，一煮就成。 嗯嗯， 那锅汤还倍儿地道。 对， 哎，像你说那就更复杂一点，刷干净以后，嘎着窝盖子底鲜不鲜吧？弄点姜葱、花椒往里一煮，撒点洋花。那出来的味道非常好，它蒸出了点汤，那拿它做点什么，那地道极了。 哎呀， 哦， 怎么样？不一样吧？ 嗯，不一样，不一样。我前两天其实要说吃过一回，叫什么红壳蟹还是什么？哇，肥呀、啊！我一直以为前一阵还世界杯期间的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好像还没到吃螃蟹的 时候。 是。然后我们一块儿吃的是一个在京深卖海鲜卖了很多年的一个人。 嗯。 他带过来叫好像是叫红壳蟹，哎呀那个时候就已经肥的不行不行的了，所以咱们北方的朋友有的时候不靠海啊，还是有一点先天的缺陷、 嗯、 就是咱们老觉得好像只有到中秋吃点大闸蟹、 嗯、 感觉这是吃螃蟹、 嗯、 其实人家螃蟹的品种也特别多、 嗯、多了 对吧， 多了，像你刚才说这个季节和头些的，像你刚才说世界杯前况的时候， 嗯， 那时候那到秦皇岛那边小花盖这么大、 哎、 我告诉你非常地道， 嗯， 不一定非得大闸蟹， 嗯， 不一定非得是， 嗯， 那梭子蟹也好吃， 对， 是吧，那肉蟹也好吃， 嗯， 哎，都是有点腥味儿，有点鲜味儿、 嗯、 没有别的， 是我就记得啊，特早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候去海边，您想像咱们这那路城市能到海边，我就觉得我天哪，这哎呀碧海 走进新世界了 啊，这因为没见过 啊， 然后满鼻子闻见都是那种鲜的那种味儿， 然后一看沙滩上叉叉叉叉叉叉，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进来一看，都是那种小寄居蟹 哦。 然后就哎，自己就到一小窟窿里都消失了 哦。 然后 我以为你坑拿下来嚼吧嚼吧撒点盐， 没有没有。然后我叔就跟我说：“来，拿铲子， 哦，给它刨出来。” 真抓不着， 哦， 真抓不着。 哦， 您想，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威海的， 嗯。 然后当然他现在已经去深圳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梅子，我们小时候一般就是家就住海边嘛，早上起来拿一碗，拿一碗，那个爹妈就说了，去到海边上那个就所谓的石贝啊，到那边赶海嘛，去那边去捡点去，捡完回来就那一壳，因为都是贝壳类的，拿回来直接下面条，弄一海鲜面当早餐吃，天天。 你看看人家这生活水平， 听了以后我这真羡慕。 你要真住那， 你也不羡慕了， 不是吃一礼拜 就顶住了。 他不是顶住了，还没有也没劲。你想起这边热汤面， 还是觉得这边哎油条和豆腐脑好， 到哪儿都一样。 0103他说了，牛老好，背尖儿（括弧蛋菜或者是蛤蜊肉）， 嗯， 做拌凉菜的时候特别的腥。怎么处理一下会好一点呢？ 这个腥都是相对的，这朋友说这个，相对的，你要喜欢吃这个味儿，你就不觉得腥，真的确实有点腥。但是您拌凉菜，您前期是不要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烫熟了吧， 嗯， 烫熟了以后，您的姜汁建议您的姜汁味浓一些，或者是喜欢有点辣味没关系，搁点胡椒粉这一类都可以去那压那个腥， 嗯， 哎，姜醋汁我们叫毛姜醋，毛姜醋啊，三合油啊，您来点胡椒粉，蒜味重一点都没毛病，都能给这海腥味压下去。 啊， 哎， 那比如说在之前淘洗啊或者什么，是要时间长吗？ 哎，不，没有必要。其实洗这些东西，像背尖这些东西，建议您就水宽着点，搁点什么呀？盐， 嗯， 就来点盐就成了。 啊， 哎，来点盐晃晃，多逛了逛了，洗干净洗活，那不没有必要。你到海边谁给你洗啊？ 啊，是， 嗯， 你看我到那儿，我上那儿旅游去吃海鲜，给您洗啊，这给您捞上来养养，给您洗洗， 嗯， 有吗？ 没有， 没有， 嗯， 是不是？锅热热的，下点油，弄点姜葱，把这东西倒上，噼里啪啦一炒，愿吃辣的还叫辣炒， 嗯， 是不是？ 嗯， 盛上来了，您吃不就吃那海那一个鲜劲儿吗？ 对。 我记得您上次上节目的时候，有听众朋友问类似这问题，您就说，比如说贝壳类的，拿回家以后不得让它吐沙子吗？ 是， 我记得您就说，哎，往里放完水以后，然后把这个贝壳类都放这个水里头，往里撒一点盐， 嗯， 盐或者来点油都可以， 来点油， 然后它吐沙子就能吐。 对， 哦， 还有那个温，关键水温，你要是在家里边，要弄好，你水温得稍微高点，你凉水不凉？ 对，它就合盖了。 对，凉水不 行， 您来点温乎水。 嗯， 哎，30来度那水温乎了，它一会儿， 嗯， 吐沙了，来点油啊， 嗯， 受不了那个，得逛了逛它， 哦， 一会儿它吐沙子了。 哦，这是个方法 啊。好啊，这儿有一位朋友也跟我们互动了今天的话题，他说今天吃了韩餐，超级一般，那这个店一般就不排队了。是不是 可能他没选对。 好好，咱们今天还可以跟大家聊聊关于晚上吃饭在哪儿排队，包括在排队的时候您都用什么方式来消遣啊。当然了，关于各种烹饪的问题，我们今天主说海鲜啊， 是 在家烹饪海鲜的问题，您都可以发过来啊。牛老师烤不住啊，那咱 没有没有，别千万别这么你这坑刨的有点大。我不说做海鲜了，我吃海鲜没吃过那么多。 没有，他跟小胖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 先刨先，哎，恭维加刨坑，是不是？ 先进一条烤 肠。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们抓紧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这儿赵岩就说了，海鲜直接清蒸啊，什么都不蘸，白口吃。 对，这也是一种方法嘛。 啊， 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这位先生说这是直接清蒸完，直接就是白嘴吃。 嗯， 好不好？它有点清甜味儿。 是 哦、 哎，确实挺好。 嗯， 确实挺好。 但是清蒸，我觉得必须食材要特新鲜才好， 那是绝对的，必须得新鲜、 嗯、 现在我们说，你说到市场上，咱们现在已经对着海鲜已经不新鲜了。 嗯， 这些年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年、 嗯、 有自由市场了。 嗯， 你说什么海鲜现在没有？ 是， 而且都比当地的便宜，在北京市场买的一定比当地市场要便宜。 哦、 嗯、 对啊， 但是有些东西不是啊，但是比如说像嘎子这类东西可能就贵一点， 嗯， 像这虾爬子这类可能比当地还便宜。 哦，真的呀？ 有的螃蟹比有的比产地还便宜。 哦， 你要真到秦皇岛说吃点那边的大那个大梭子蟹 啊、 哦，比咱们这儿贵。咱这儿吃的不是秦皇岛这边，都是大连的。 啊、 哦， 秦皇岛那儿也说是大连的， 那一样。您想。都说水库鱼， 嗯， 后来我问他们老板，我说水库鱼，这水库都不让打鱼，哪那么多的大鱼啊？ 嗯， 啊、哦，都是山东的， 山东水库的吗。 你真的，你说这螃蟹是那地儿，不是，它确实不一味儿。 明白， 真不一味儿，个头也不一样。 嗯， 我们那更多那都是东沟的螃蟹，那才地道。 哦。 来来来，因为海鲜的品种有很多， 太多， 咱们可以一个一个来。 嗯。 那个先说最常见的吧， 嗯 啊， 基围虾，您觉得怎么做好？ 其实人家最早创造那个白灼， 哦， 就挺好， 嗯， 白灼的就挺好， 嗯， 但是那有一问题，我不说这是问题，就说咱们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啥，咱都知道。 对， 反正我要吃虾，我不太爱吃那白灼虾， 嗯， 我要吃虾，我不太爱吃那个， 嗯， 为什么？不是它简单。确实那养殖的虾非常鲜非常活，但是我还愿意什么呀，给它剥了皮儿， 嗯， 吃，至少我放心，因为我肠胃不灵，那肠胃灵的这么吃没毛病，但是我一般吃这虾呢，就是小个的吃虾仁的话我一定给剥了， 哦， 剥了我洗涤完了，我哎甭管是炒着吃还是烫着吃我给洗了，为什么？因为我通过洗虾， 您能了解它的生平是吧？ 不是，我聊，我就瞧这汤 啊、 哦，哦，就能知道它新不新鲜。 不是新不新鲜，那汤是黑汤， 哦，就是不干净， 是生长环境嘛，我就说， 对， 明白了吧？嗯、多好的虾是，哎，剥完了以后，你来点盐一搓，搓完你给它漂洗干净，你再看那水，多洗两遍，你看那水什么色儿， 嗯， 你还吃吗？ 哦。 现在吃不太讲究，都说病从口入。但是我不是说咱要砸人家买卖，但我啊，我这胃子，我这胃不灵。 嗯， 人家胃要行了，铁胃没毛病。我这不行，我要见点那我就难受。 别，您要真说那铁胃的，可能老这么吃，可能他就结石了。 啊、真的，就因为这虾，反正我个人就是说，我个人吃啊，我喜欢炒虾仁，包了以后，哎，省事儿，别弄了手上黏黏糊糊的。我不太喜欢那个，因为北京这地区，北京这地区的菜，咱说句心里话， 嗯， 你像这个过去北京的饭馆哪有，来个炒蛏吧， 嗯，没有， 是、啊、抄个蛤来， 嗯， 白灼个虾，那都是海边吃法。 对， 北京这地方是什么呀？是饭庄子， 嗯， 再不济它也是饭馆子饭铺， 嗯， 到那里边要吃，上那儿干嘛去了？要吃的就是个讲究 哦，吃手艺去了。 哎、 嗯， 吃的就是个讲究。 嗯， 不是到那儿去说我抓把这，就像北京是临到那儿，饭馆点个肉末炒血红，那回家吃去，上饭馆干嘛去？饭馆也不伺候你那个。 嗯， 是不是？但是现在的饭馆，我炒个土豆丝啊，说来，炒个血红吧，啊，炒个豆腐干吧，啊，饭馆都有了，过去可没有。 嗯。 人不伺候您这个， 嗯， 饭庄子伺候您这个，您到这儿买去了， 不 是？ 要是真伺候这也贵， 可以，哎，这句话说到点了，卖您一木鱼柿子，跟您要20，您干吗？ 对、 嗯， 人家那是精选的， 哦， 是不是？那得烫皮去籽儿，过水儿，再给您炒上来，是不是？您这好，带着皮端端弄几块，搁这弄俩鸡籽儿，这叫木鱼柿子，那不对。所以您在家里跟饭馆不能衡量，不能，哎，

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郭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好，时间交给您。 嗯。今天呢主要是咱们先说一下傍晚到明天白天的天气，然后再看一下周日天气的一个变化。今天傍晚的北部呢局地会有这个短时的弱降雨，对城区呢是没有影响的，这个周末晚高峰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那么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预计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这是近期气温的一个新的低点，之前的最低气温是21.7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预计是20度，就是晚上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明天白天呢还是受这个冷窝后部的这个影响啊，午后山区可能有这个短时的降雨，就像今天这个门头沟和房山这个西部以及这个怀柔的中部地区出现短时降雨一样，明天午后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目前的这个怀柔的中部呢这个也还有一块回波，范围不太大，这个也比较弱，可能会有掉点的这种现象，明天呢这个不排除这样的情况还可以能发生。好在呢就是说整个来讲的范围还是比较小，就是明天白天啊这个降雨的范围比较小，对绝大部分地区的来说呢天气还是比较适宜出行的。不过明天夜间会有一次全时性的降雨天气过程，平均雨量呢是一个小雨，这个维持的时间呢就是明天的半夜前后到周日的上午，这是今天傍晚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周日的天气变化就更复杂了，上午的这个降雨啊，就是周日的上午的降雨是周六夜间降雨的一个尾巴，下午呢还可能会在这个西部和北部地区呢出现雷阵雨，之后呢晚上还有系统过境，可能会出现全时性的一个降雨天气，雨量不太大，但是呢要请大家关注明天的一个天气预报。双休日两天的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都是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都是22度，这是就是说还是中午有点热，晚上呢是比较凉爽。应该注意的就是周日早晨是有降雨天气的，提醒大家呢就是先带好雨具然后再出门，免得是出了门了一看下雨了再返回去拿雨具，尤其是住高层的是吧，带上雨或者是先看一眼外边有没有下雨，下雨了带上雨具再出门，是这么个情况。这是北京那个天气。那么就全国来说的话，就是未来两三天天气值得关注的就是降雨，今后三天这个降雨的趋势总的来说就是东北这个强降雨继续，就是明天东北的强降雨还在继续，那么江南和华南这个降雨的区域增强，具体的说呢就是东北地区这个强降雨明天还会继续，主要是这个受冷空气和这个台风19号台风苏力的一个共同影响，明天东北地区呢中南部是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这是一个东北地区这个情况。再就是受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呢，江南华南这个降雨是一个增强的趋势，预计是呢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有热带低压在福建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呢今后三天江南华南以及这个台湾这个台湾岛和这个等地呢是有较强降水，其中这个浙江东部福建江西湖南华南沿海呢这个都有这个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就是明天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咱们西北地区的东部也是有这个降雨这么一个增强的一个趋势，就是其中呢就是青海东部甘肃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有比较强的降水，而且可能引发这个次生灾害，大家呢就是说像去上述地区，一个东北，一个就是这个华南，这个还有这个西北的这个青海的东部啊，这个甘肃的中西部这些地方，如果去上述地区的话就要注意这个防雨吧，所以这个就是说降雨对这个旅游的一个影响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 天气 系就是这样。 好的啊，谢谢郭工，也祝您周末愉快，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本时段鸟巢周边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北辰东路以及湖景东路南北双向，北辰西路的南向北以及汇中路大屯路西向东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因为好像今天在鸟巢晚间是有演出的，也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交通公共的交通工具前往。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北京时间的17:37，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五第二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在广告信息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是王威，欢迎您继续收听。当然在此再次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除了您说哎，我喜欢吃海鲜，我想问问我们尊敬的喜爱的牛老师教教我们怎么做海鲜啊，您就各种，当然现在问题都来了， 哎，得嘞， 做什么都有，我都觉得不用按照我们预先说的啊，这个怎么做，大家其实都问出来了，咱们就可以就着问题， 行， 咱们拿这当导向，您就来说， 哎，好 吧。另外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因为我们在下一节的时候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大神器， 哎， 啊，这款大神器呢就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因为排队等待是好多人都不愿意的一件事， 是 都是觉得到那儿就吃， 嗯， 恨不得点完菜一分钟所有菜都能上来，现在人都等不了，这个神器呢就能解决一部分大家进餐厅之前等的这个问题。 是的， 嗯， 所以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呢就是下了班您都去哪儿吃饭呢？ 嗯， 您去哪儿吃饭之前您是先打电话订位子呢，您还是说不， 嗯， 不管他排不排，我就死磕了。 哎， 我就在他门口排着了。 对 啊，您排的时候啊，多无聊啊！您都干点什么呀？ 哎，因为有一些店啊，咱就说好多类似网红店也好，什么也好，我每次去人家都排队，我也不知道是真排是假排。反正我每次去某个什么茶。你去那儿永远排大队， 嗯， 包括那个某一个什么饭店，谁们谁们家， 嗯， 就哎，去每次都排大队， 嗯， 中午晚上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得消遣消遣， 嗯， 就你就想，哎，我又想吃他们家，但是能不能有什么方法让我不用排？ 加个三儿，哎，也不能说加三儿不太公平，就是怎么能提前把这个安排好，到那儿就进去， 哦、 是不是 会这样吗？ 肯定可以 啊、哦，肯定可以是吧？ 啊， 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大家听好了，我们在第三节会给您介绍一款大神器， 嗯 啊，所以呢，您平时排不排呀？ 嗯， 您是不是说我就死扛就排它了啊、 嗯？ 类似这样的信息，赶紧跟我们互动啊！ 嗯， 来吧，那我们在上节最后跟牛老师说了。一个您说叫什么来着？ 基围虾， 基围虾， 基围虾。 哦， 还有一个是我俗称的大刺儿鳝、 哦。 您说那名叫？ 那油锥。 哦，油锥。哎、 哦， 就来这俩就行。 哦， 好吧，先从简单的来。 简单，刚才咱们说的聊的基围虾，现在因为到市场到哪儿都是白肉虾。 对， 是不是？ 嗯， 尤其是大型活动嘛，咔一抄。 嗯，省事儿， 省事儿， 来得快， 来得快、嗯。我为什么说我不喜欢吃那东西？它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没。那东西第一我们都知道虾里边有什么有虾肠 虾线嘛就是那个 对呀、啊啊、有没有啊 嗯 那东西给您挑了吗 好多都没挑 好多都没有 不可能给你挑不是吃是活的吗 对、 嗯、挑了就死了、嗯、是不是 你说呢 对这是一个悖论 你说你要剥开了是得给它挑出去吃啊还是就搁嘴里了 反正就是很麻烦嘛、 哦、对 都我估计十有九个也不挑的、 嗯、对 甚至还有的人像我这样的狼虎的直接把脑袋揪连皮儿都吃了 哎这是 还得说呢补钙、 哦、真的呀、啊、您都是这么补钙的 那可不是所以说我不吃那个 哦 那一般来说上节咱们说的、 嗯、 我们都吃虾仁 嗯 饭馆里卖的就是这个虾仁您想吃什么呢最简单的我们来个清炒虾仁啊有的人江苏馆子卖个龙井虾仁啊，那四川馆子卖个鱼香虾仁啊， 嗯， 啊，山东馆子卖个炸烹虾仁啊，那虾仁的方法多了。您那个白灼虾有什么吃头？不就蘸点鱼汁吗？ 嗯， 啊，那还用您在饭馆吃去啊？ 对，在家就能弄， 是不是？ 嗯， 到饭馆您要买一斤活虾，您想怎么吃不成啊？ 嗯， 那到那儿去，您那里边有活有死。 嗯， 没有，到饭馆就是您外卖点。我点一汁儿，然后 自己带个虾是吧？ 点一汁儿啊，不用上那儿点去。 嗯， 咱不有那一品鲜的酱油吗？ 哦， 您使点它不是得了吗？要再挤点柠檬汁儿，越爱吃来两滴醋，搁两滴的香油， 对， 越爱搁点姜，搁点姜， 嗯， 搁点姜末，这不就行了吗？ 对、 嗯，这蘸着虾就挺好啊。 啊、 嗯，那虾其实您还回去要买的活的，您给它剥了皮儿，挑干净的那。再拿水再一烫，再讲点上点薄姜再一烫，焯出来不是也吃白灼虾吗？ 嗯， 那不是人广东人叫灼，我们北方人叫涮。 对， 那不是洗洗澡的事儿吗？那你到饭馆里等于洗洗澡花那么多钱，你何必呀、啊？ 嗯， 吃着吃点费事儿的。 嗯， 是不是就跟吃螃蟹似的？当然来清蒸螃蟹，确实鲜。 嗯， 那你买俩螃蟹回家吃就完了。 嗯。 像咱们刚上一节说的，回家一煮， 对呀、啊， 再搁点盐花 也挺好的呀， 再搁点姜葱， 对呀、 啊，保证你刷的还干净。我这不是给砸饭馆牌子呢 吗？饭馆说就靠这些省事儿的挣钱的，都是牛老师说 的， 都不来。 超蛋呀， 嗯， 那你要讲究点了，说我们作为一个油焖螃蟹， 嗯， 对吧？我们弄个炸烹螃蟹，弄个鱼香螃蟹，那是强吃的手。 好、 哦、人家给你收拾干干净净的 嗯 是不是现在你有火锅各种蟹您没有啊您回家也可以做麻辣的呀这有什么呀、嗯、您不就搁点花椒辣椒搁点葱姜蒜吗家里边常用的酱油料酒醋什么都有这有什么呀没有那么复杂 嗯 是不是但是你要炒个虾仁相对白灼虾就复杂一点 对 那虾仁你得选好了是不是买回来以后你得洗我建议您洗的时候一定就买的这青虾现包的这虾包完了以后甭先使水先搁盐 嗯 像您洗衣服轻柔一样像洗丝绸的衣服轻柔多揉几罐在手上搓搓然后您那换清水再一洗甭多了您洗三道就行您看看这水一道一道您看这水像洗羽绒服的似的 哦 而且三年没穿过的羽绒服三年就是没洗过的你洗那羽绒服什么色儿你洗出来汤这虾就什么色儿 哥您这么一说我都不太 我也不想吃 我绝不说瞎话你不信回去试试 好吧 洗完这 前提是啊，你虾买回来就是青虾， 嗯， 剥完皮儿，皮儿扔了呗，就把这虾肉，没水吧， 嗯， 捏上盐和多搁点盐啊，多搁点你就揉洗，洗完了你觉得行了，手上都黑了黏糊的了，往里加清水和了，和了完了，把这虾仁捞出来或者把水逼出去再加水，你洗三道你看，如果这色儿。要不像那跟那三年没洗过这羽绒服似的，你给我这眼珠子抠着当炮台。 哎呀， 啊，那看来是真的。 而且我不止一次说，你就洗完这个，我以后你还吃这样的虾吗？ 嗯， 对。 然后您再挑，您把这虾下来挑干净，上下都有，挑干净您再吃，它放心的。 嗯、 然后您再黄酒盐，就不要盐了，因为我们洗的时候有盐。 嗯。 洗完了以后应该多冲冲，去去咸味儿，那虾就更脆了。然后您呢，一点黄酒，愿搁就搁啊，不搁没关系，搁点姜汁也行啊，不用搁盐了，一使劲就上劲了。然后您加蛋清，蛋清一定要打进去，多和了和了，在家里都拍拍，多和和，多嚼嚼，这条上姜，蛋清搁着再搁点淀粉，齐了，干淀粉就行。当然我们饭馆里讲，今天姜明天才卖呢，他要吃姜才抓得住。但是咱们在家里边用不着，您就抓上干淀粉，抓匀了就成。这时候您拿水汆也行，拿油滑也行。您再炒出那虾仁儿，这洗完了你就知道虾仁什么色了， 晶莹剔透了。 您还别说，当时生的时候就这样。 哦， 就跟你刚剥的虾绝对不一样，俩色了，就透亮，而且有弹性了。 嗯。 有滋有味儿，您就拿水汆熟了，我们叫养熟。水开了，离火。水开了，现在煤气省事儿。水一开，对吧？关小火，把虾仁撒进去，一搁水锅里，一个一个甭管它。 嗯。 待两分钟，水不就煨开了吗？再煨开，你看虾仁变色，飘起来了，熟了。那虾您就站着吃就行了，比您那吃的干净一百倍。 哦， 对吧？而且这里放心啊。 对对对，哎，您这种做法实际上虽然觉得麻烦，但是至少吃得放心。 哦， 不是一般的放心了，你咱说句不好听的，这个你怎么都行， 嗯， 是吧？这些给小孩吃这个，你踏实吧？你让那大皮儿再扎着， 是的。 有的是什么呀？他连那这他虾也不收拾，连须子在呛， 嗯， 显着这黑好全一全影， 嗯， 连须子在呛， 是是， 这不是弄不好就扎着呢？ 对对，像黑猫说了，说牛老师。那做这个虾怎么着做这虾肉能嫩一些呢？ 您按我刚才说这方法保您又脆又嫩。 哦，有盐。嗯， 它不是有盐，你洗完了以后啊，在讲究要上浆时候最简单的啊，您得准备块干毛巾。 嗯， 把这虾捞出来以后啊，您得毛巾把虾水给斩干净了、哦、然后再搁点黄酒啊姜汁啊，然后加上点蛋清搅匀了。 嗯， 保证又鲜又脆。 真是。你看我们听众一夫他专门还发了一张他在家做的虾仁的照片， 嗯， 他说牛老师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把虾买回家洗涮然后自己炒，想怎么吃怎么吃。他说前几天我在家里做的宫爆虾球， 嗯， 好吃着呢，而且至少吃一大碗米饭。 哎呀， 多好。 你上外边现在吃不是不行啊，但几个人聚会上外面吃，有时候你点那菜你得会，别来个白灼虾谁吃啊、 嗯、 那东西你想炒个虾仁有滋有味儿、 哎、 来个宫保虾仁啊，来个炸烹虾仁，喝点小酒， 嗯， 来个盐爆虾仁，多地道啊， 嗯， 干净利落啊，省得又上手带带还 对对对， 来个手套吧， 嗯， 是吧，跟刻猪蹄子似的，不得挺讲究。 好， 来这儿那个宝牛说了，请问一下牛老师，地道的油焖大虾和香辣蟹怎么做呀？ 地道的， 嗯， 那我先说说油焖大虾。 可以， 先说油焖大虾。油焖大虾现在说虾的地道，对，明虾， 对， 得是那青的皮儿、 嗯， 是吧？非常薄的。我们现在市场你想买这种明虾，不是没有。稍微贵点，有到这个京深海鲜市场， 嗯， 专门有卖鲜的这个， 对， 哎，明虾的，就是贵点、 嗯、 啊。有的人现在都是直接使这竹节虾，这竹节虾不灵，为什么不灵呢？皮太厚， 嗯， 啊，首先说这虾得买这薄皮的明虾， 然后您回去收拾啊，大家都知道这爪得去了吧，须得去了吧，虾枪得剪了去吧，虾枪后边有一个脑袋那点眼睛后边不是虾枪吗，虾枪后边底下脚斜着一脚，脚下就有一个沙包，啊，我们要把沙包啊拿牙签什么给挑出来，挑出来顺脊边一开，就要把那个虾线那肠啊取出来，啊，当然有的过去有的馆子不去眼睛，是吧？但是虾眼显示精神，其实那焖完了黑，我跟您说一简单的方法，就是您把爪一搅，从后往前一搅，顺着那虾枪那斜着拿剪子咔一刀就下去，连沙包就全下去了。连眼睛在虾枪就全下就省事了，那一截儿它又干净又利落，然后您再顺脊边一脚把那个肠去了，这虾就基本上算好了。再讲究一点呢，那虾尾巴那虾尾不是燕尾吗，拿剪子我们讲啊收拾一下燕尾，好看这最客人的尊敬，我给您收拾过这虾，不是哎全心全影的。那讲究一点什么呀，搅完了以后它那有一块虾枪后边有一个虾尾，那有一尾尖儿，那尾尖带壳，那壳非常硬，那讲究的真的油门打下讲究的，那壳外边硬壳的给人去了，那壳里边那尖儿那块是肉那给人留着， 嚯， 这是我们做活，然后那虾尾巴不就完了，拿刀或者您的指甲在上面刮刮，那黑膜就下去了，那黑膜下去以后您弄出这虾尾都是红的透亮的，那是干净人能直接吃的 细节 啊，这就是我们做油焖大虾，还有葱姜蒜，你得多准备点，葱姜蒜都得准备，还有三种油，我们做油焖大虾，一个是白油，一个是香油，一个是素油， 什么叫白油啊？ 猪油啊， 对， 猪油煎完这虾皮脆，啊，全是猪油不行，还得加点花生油，焖的过程当中还得加点香油。咸也要重一些，甜也要重一些，哎，以甜呀找鲜，以咸呀提香。这具体做法呢，虾不是全收拾干净了吗？排好了，锅上火，把锅烧热乎了，加上油，大油，加上大油以后呢，哎，来点素油。这个时候呢，把这虾呀，整个的推到锅里去了。推在锅里以后煎的它定型了以后，这煎着一边煎一边定型的过程当中，就用那勺，家里边手勺 敲脑壳， 哎，敲那个脑，脑袋就是虾枪后边这点，它有一段叫虾脑，就是虾红素，哎，一敲点虾油都出来了，其实就是虾脑，这虾红素把这油都染红了，在这个虾青素呢煎的过程当中，虾壳也就变色了。等这面变完色以后，你看这个大虾不是有点椭圆似的吗，从顺边能看那边变色了，然后您再给它翻过来，家里边也是再拿筷子一个一个翻好了以后继续敲拍，煎汁定型了，把姜，这时候您可以大片的姜蒜拍了的啊下去煎，再煎的加葱再煎，这个煎香了以后您往里边先来点黄酒，让它出一盖盖，让它进点香味儿，然后就加水了，然后加上白糖，这糖的量啊先说得足一点，然后加上盐的量也要足一点，酒量也要足一点，加上再加什么，再加点醋，这醋不要多，但是一定得有啊，再加上醋，那这个时候烧一烧，把虾再翻过盖来以后往里加上香油，这时候再下香油，加上香油再盖盖一烧，就焖嘛，焖烧，连焖再烧，哎，这时候要转的小火，不要大火，火太急就马上汤就干了。 对， 啊，焖烧转小火烧一烧，家里边也省事，用最小的火焖一焖烧一烧，哎，大约有三两分钟的功夫，歇一锅盖，您再改中小火，比刚才小火要大一点，中火慢慢要收这汁儿，因为火大了，您的火一燃烧，是用锅帮上的糖就糊了。就黑的了，没法要了。中小火慢慢收浓了点汁，让它晾出油来，这就齐了。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油焖大虾。 一般油焖大虾，

北京时间的18:04，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五的晚高峰第三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跟大家聊聊，在下班以后您一般去哪儿吃饭，吃饭会不会遇到餐厅排队的问题，一般在排队的时候您都干点什么。 是的，我不是说了吗，今天我们在第三节的时候要跟大家说一个大神器。 哎， 其实是一款 APP。 对， 真的， 口碑。 是的，口碑 APP， 真的，就因为做今天这期节目，我还 专门下了一个， 没有特意了解了一下。 我以为你专门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然后专门下了第一个 APP。 骂谁呢？你以为我使的是老年手机呢？只能发信息接打电话， 安全安全、啊、 当然了，在此呢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啊。就比如说您下班了都喜欢去哪儿吃饭啊，包括您去那儿吃饭如果碰到排队这种现象，您是等啊，您还是说算了那我就换一家吧，您在等位子的时候您都在干些什么呀？包括您说手机点餐啊，跟纸质菜单您一般喜欢用哪种方式啊？包括您说哎呀，我一般查一下这个附近的餐厅要看它的口碑度，您都用什么样的软件啊？对吧，咱们都可以互动聊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第三节聊的全是这个。 对，你看啊，现在我觉得一到饭口吧，咱们就说比如说中午从11:30开始吧，一直到1点左右，下午呢咱们就说咱们节目的这个点儿，6点左右大家开始吃到8点左右，这算是两个用餐的最集中的点儿吧。 对，但是呢你想在北京工作生活压力都相对比较大，尤其是到周末的时候，第一小聚是一定会有的，第二可能，我只是说可能啊，下班的时间稍微会晚一点。 哦，你的意思晚上还得往后错一点。 对对对，所以比如说6点钟可能就现在这点下班了。 哦，往餐厅去。 哎，往餐厅去，然后呢有一点小堵，然后6:30到7点之间差不多能够呼朋引伴的到那儿。 哦， 但是到那儿开始完了，肯定是一个就餐高峰。 哎，对，大家想想，就是这两个时段您就算不去餐厅，在家叫外卖一般也是1个小时左右啊。好，我们现在已经接通了我们口碑网工作人员的电话，让他先给我们介绍介绍 沈小林 怎么用这个东西。你主要是给你，我其实是已经会用了， 我老年手机 也用不了。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接进来沈小林的电话。 哎，小林你好。 主持人你好。 哎，那你就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 APP 呗，可能好多朋友还不是都用过。 好，口碑其实是阿里旗下的一个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然后呢，我们最近主打了一个吃饭的神器，就是他说你在某些你想去吃饭的商店的时候，可以提前预约到店的时间，以及你想要点的菜。点完之后，你到店只要凭当时付款显示的取餐号就可以直接领取，而不用排队。这个节省了很多在周末晚上要高峰时期排队的时间，所以我们会类似于称它为吃饭神器。 明白了啊。那你要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使吗？ 可以，就是首先你手机上得有个口碑 APP。 对，你得先下一个。 可以首先下一个最新版的 APP。如果没有呢，像支付宝的 Tap 第三个键也是口碑。然后进入口碑之后，搜索你想吃的一家商家，比如说你想去就拿肯德基好了，肯德基是个大众的500强快餐，吃肯德基，然后进到那个商家的口碑店铺页，它店铺页会显示说它有一个点餐的按钮，点进去按钮。然后选择你将于什么时候到店，比如说现在是6:10，我一会儿7:10想去吃晚餐，去吃个汉堡包套餐，那我就选好7:10到，然后7:10之后再选一个我想吃的汉堡套餐加可乐加饮料，选完之后直接在 APP 店里面就支付付款，付完之后呢会有一个取餐号的数告诉你，类似于你比如说你是1234，一会儿7:10到了之后，你就凭着这1234这个取餐号去到肯德基的店内， 给到服务员，你说你这是我刚才点的餐，然后服务员就直接会把你刚才点的那份汉堡套餐就提给你，你就直接可以去走了。 好，就全程其实减少了好几次和服务员打交道的过程， 是不用面对面。 对， 对吧，你叫点菜就叫半天都过不来，因为太忙了这点，对吧？ 没错，你可以完全在地铁上点餐，然后下了地铁之后直接去到那个商家去走就可以。 哦，哎，那小林，那我再多问你一下，就是现在咱们这款 APP 可以覆盖到全国大概有多少城市？ 全国其实各大城市，像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南京，其实主料的主要城市都会有，都已经有了。然后像那些大的商家，肯德基、汉堡王，然后北京人所知道的金鼎轩、绿茶啊、都已经开始接入了手机点单这个功能。 哦，反正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在使这个啊，因为以前有。不能说类似的，就是相对传统的一些啊软件啊 APP 啊啊，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们，哎，我说这个口碑 APP 跟那些会有什么区别？ 嗯， 他说其实很简单，比如说第一，人家会经常组织一些活动 哦， 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当然我不知道，那这是同事跟我说的啊，小林，就比如说啊，他跟我说维子，比如说啊，人在全国超过300个城市， 嗯， 人家那都可以用这款了，因为都覆盖到这些城市了。嗯、然后人家发起一个活动，就是类似于说，信得过的卫生干净的餐厅 哦， 不使地沟油的，都有哪儿？ 没错。 然后所有餐厅都是我、哦、我是。然后大家就可以按照这个哦，信得过的餐厅，北上广啊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哪个餐厅，然后看这个热度，然后去到那儿点餐订餐、 哦、这跟口碑这两个字儿合得上了。 信得过的品牌吗、 嗯、 是哎，小林是有吧？ 对，主持人你非常了解我们的这个功能。 不是我了解，是我同事了解所以他跟我说 这些。现在也了解了。 是我现在了解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另外还有一种， 嗯， 比如说啊，就你不知道这附近新开了什么餐厅 哦， 就比如你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然后它其中有一个键就是附近， 嗯， 然后你点附近，唰、啊，口碑餐厅出来好多， 哎， 然后你就从这里头挑，没问题。 嗯、哎，对我自己使啊，我是觉得其他原来也有好多软件可以订、嗯，但是我用的那几个精确不到这个几点几分， 嗯， 就是有时候它只能是给你提供一个订餐电话，你打那个电话， 嗯、 当然从那软件里直接就能拨出去， 嗯， 但是。很多时候和咱们传统的订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个呢直接你可以精确到几点几分、 嗯、 而且连菜都可以直接点好了、 嗯、 都去了以后，刚才我说的不用叫服务员就把这些事儿完成了，可能买单这的时候叫一下服务员就行了，其他不用再跟他打招呼了。 嗯，哎，这样正好咱们也可以问问小林啊、 嗯、 因为小林刚才啊通过连线他不是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这款软件下载之后怎么去用它？ 哎， 简单的用法啊， 嗯、 已经说了。那比如说，它的啊，更好的地方啊、 哦， 比如说， 就是你们内部人士知道的一些隐藏功能。 哎，对，说哎呀，这真是个大神器。 嗯， 怎么用？ 是，就跟刚才主持人提到说。如果你想吃一家健康的放心使用的餐厅，你可以在那个平台里面搜索无地沟油，那么它很快就会跳出说附近有哪些餐厅，它会自己认证自己说是无地沟油使用餐厅的，那你去到那儿，特别是有孩子的妈妈带孩子过去特别放心。然后嗯，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功能，就比如说每次到腊八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想吃腊八粥， 嗯， 然后你会在那天输入腊八粥这三个字，它就会显示说附近哪些餐厅有提供腊八粥，而且这个腊八粥的那个菜排名是怎么样的，就是附近腊八粥的排名也都会有，你可以去找你附近离你比较近的你想吃那家餐厅去享用。 嗯， 就是一些更加细的概念在里头了啊、 嗯。没错，然后每逢到双十二的时候，口碑也是一个线下的主要一个活动的场所，活动的平台，那么有大量的参与优惠提供优惠的餐厅和商店都会在里面参与，然后消费者完全可以在平台上进行搜索你想附近想去的那些餐厅有没有一些提供的优惠，然后一些以及的预定的服务你可以第一时间拿到。 哦，哎，我记得我同事跟我说是前一段时间还是说现在呀、啊、说使用咱们这款 APP 付账去餐厅吃饭88折、 嗯、 是一直是有吗？还是说只是到特定的某个时候会有？ 啊，现在呢，平台上的活动分两种。你刚刚讲的八八折是一个口碑卡的活动，就这个口碑卡是针对我平台里面的一个用户，我在一个月完成3次消费的情况下面，我去抢一下这个口碑卡的使用权。那么如果抢到了，我就能在线下消费的时候享受八八折。但另外有一个不用靠手气的这个活动是怎么样呢？最近你可以在平台上领取这个高温补贴。现在虽然说处暑已经过了，但是呢，我们天气还是会有秋老虎的迹象，你完全可以领那种高温补贴，每天是会在5到6元不等，甚至会更高。然后呢，你去线下消费的时候买了商品券，你就可以直接抵扣。 其实小林真的是有隐藏 哦， 没有跟你说太多他知道的那些，比如说你下载了以后，他专门有一项是红包 哦，真的呀 啊，啪一点就是限字儿。 就是啊，真的呀？ 是吗，小林？ 对，就是、 那 个。那 你怎么不跟孙涛说？ 是不是朋友？ 对，现在就是在线下扫码点单的时候，你能享受到这个扫码点单的红包，可以在付支付完成的时候直接抵扣。 你看， 哦， 他不告诉你吧？ 对，还是你好。 我这老年手机， 感觉你才是口碑王呢。 不过我倒是觉得口碑 APP 这个名字起得不错， 对， 真的，包括你看，就是一下载这款 APP，人家的 logo 就是吃喝玩乐上口碑 APP， 感觉是咱们两个一块办的，是 联手办的 节目和口碑王，这就这么合作了， 是是，而且好像不光是餐厅吧，好像还有其他的，比如说 玩乐的地儿， 对对对，包括超市啊什么这些都可以用，是吗？ 对，像 KTV 呀、啊，然后那个足浴按摩以及推拿 SPA 都可以用，所以我们会说是吃喝玩乐都会有。 哦，所以就除了刚才你说那个限字那个红包，咱们到店里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口碑码，还能扫，还能再领钱吗？那个？ 其实口碑码扫码呢，我们还是想让顾客更自助方便的，比如说到店内之后。本到晚餐的高峰时间段，一个服务员服务5-6张桌子还是服务不过来的。 嗯， 那我们希望，比如说有顾客他自助想要加品料，想要加菜，他可以在桌上直接扫码，然后就可以完成这个加餐的动作。 嗯， 以及比如说我吃完了，我想要付钱了，那么我们自己在桌上就可以完成这个付账。 哦， 然后以及后面一系列的开发票啊，一系列的这样的自助服务。 嗯，好，比如说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君就说了，他说去年深圳就已经有了，特别的方便，记得很清楚，说就因为使了这个口碑 APP， 说从容的吃了一顿饭，四季润园的椰子鸡。 哦，这也是合作商户， 但当然是了，信得过商铺。 哦，你看这就全程用口碑，就不用服务员了，是不是？ 哎，那我能再更多问一下吗？因为很多的朋友除了说我搜寻我附近啊一些很有口碑的还不错的这些餐厅之外，因为咱们 APP 只是单方面说。我这些餐厅一定是口碑的，一定是干净卫生的，然后环境是什么样等等这那，你从我这平台都可以看到。但是能不能有所谓的用户的互动区呢？会有吗？ 互动就跟像在那个淘宝、天猫上购物是一样的。我在完成消费之后，会在商铺店面下面进行留言，有个评论。比如说我想去这家店想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看下面的评论，用户有没有说到这家菜的环境怎么样，餐馆的环境怎么样，然后这家菜菜品如何。 哦，对对对，要这样的话就双重口碑了嘛。 哦， 对吧？ 等于是那个商家的口碑和咱们普通消费者的口碑大家就都了解了。 当然了， 而且这个更重要一点， 当然是 是吧？大家吃完的真实感受一般不会撒谎， 是因为你想，你在某猫上买东西，买之前就算它是什么金钻的，什么什么什么几星的，你也要先拉到最底下去看购买者大家的说这款东西的口碑，说比如到货收货的时候好不好啊，然后打开以后是不是惊喜呀，类似这些。 对， 如果要是说80%好评如潮，那 OK 啊，那我信得过了。 这些才是真实的体验。 是的， 而且真实的体验来自于普通的消费者，更有说服力，对吧？ 来，最后再问我们小林一个问题啊。 嗯，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说，比如说大家提前订，真的可以不用排队吗？ 像现在已经开通手机提前订的那些餐厅， 我看一下名单哦，这个名单上有写的像肯德基汉堡王大家已经熟悉了，来自于全聚德清华园店以及护国寺，护国寺小吃都是可以用手机提前点单的，是真是不用排队，我可以提前约好时间以及我想要吃的菜品，然后付完钱拿了取餐码就可以直接悠哉悠哉去到店里去吃了。 你看还是挺不错的哈。好，我们谢谢小林啊。 谢谢主持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我们接着说说关于排队的事儿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按王维的话说，大神器，其实解决了大家，我觉得两方面的痛点，一个是大家到餐厅可能临时或者说有预谋想去，又忘了打电话订了， 对， 你到那儿难免会等很长时间。 对，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你进去了以后，你等了这个点菜，有的时候也真的要等很长时间。 对，因为服务员很忙嘛。 哎，我光就是某一个餐厅进去，你叫服务员，你看见服务员在你脸前过来过去，跟你说：“哎，先生稍等啊，马上来。”可能都能说4-5遍。你进去以后坐在那儿10分钟左右，点不上菜，很正常。 是是是。 所以有了这个 APP 以后，大家一切你就可以在手机上全部完成，在上面订。比如说，我能预计到自己还有10分钟下地铁，10分钟走到那儿。好，我订30分钟以后到店里吃饭，然后在路上就把餐就点好了，可能真的就实现了。你往那儿一坐，不用催啊，不用过5分钟就说：“服务员，那菜怎么还没上？快点快点快点。”大家都喜欢干这个事儿，是吧？可能真的就能坐到那儿以后，差不多菜的时间就来了。 是的。当然了，有一些巨火的馆子啊，可能你点了也预计多长时间到，到那儿哈，先生您是多少多少号是吗？那个不好意思啊，您还在等5分钟、那个给您准备的做指甲的已经到了。 这也不错。 当然是了，至少人家的客户关怀还是有的。 哎，因为咱们过去说过好多关于那个等的时候，真的是我因为一看啊，就是在没用过这 APP 之前，我一看只要门口排大队，我肯定不去。 是 因为可能你都饿过劲儿了还没进去呢，对吧？我原来最早的时候某一个火锅那阵儿，就是有修指甲下象棋那个火锅，最早特火的时候排1个多小时特正常。真的，而且好多这种店你打电话说不给你预定， 对， 定不了。 是的是 的， 对吧？最早有一阵儿吧，你就说我几点进，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只能来了现排，定不了。你说那1个多小时你在外面，如果你要赶上还特饿的话，真的是非常之煎熬。 是的，因为我看过一个调查数据啊，说全国人均单次就餐排队时长 top 5、大概的城市， 咱们北京能排第一吗？ 第四。第四，排第一的是上海， 不符合国安精神啊。 排第四， 国安永远争第一。 哎，而且人均排队时长大概19分钟。 哦，说明人家上海还是比咱们要更紧一点，是吧？ 反正排队嘛，反正大家都会很心烦。不过呢，在此呢也跟大家说，如果大家使用口碑 APP， 然后用手机点单，就可以免排队。 哎，其实是，而且刚才我们还介绍了，不仅可以点菜，

这这个看你买的是什么鳕鱼。 嗯， 超市买的也就算了。 啊，是因为都冻得一嘎的一嘎的。 要、哎、如果要、啊、真是吃，那就买银鳕鱼。 哎， 啊，那银鳕鱼呢，它肉质又好，是吧？你买一片就成了。 嗯， 完，但你到比如红桥市场那类的，就是这，那海鲜大的海鲜市场都有供应那种冰鲜的，非常好。 嗯， 那鳕鱼其实特脂肪含量特高。 嗯， 所以它就嫩，特别好吃。那饭馆里边卖的居多的是什么煎的香煎银鳕鱼。 嗯， 咱们家里你要给孩子吃特别简单，就蒸就行了，清蒸即可，也给孩子不用那么多的调料。您就是说讲究点怕它腥，您来一点啊柠檬汁儿，柠檬买个柠檬一切， 一 攥 水 挤挤腌腌它， 嗯， 捏成一点点盐上腌腌它，然后摁了那个鳕鱼，让它把那多余的水啊通过柠檬汁渗透啊，去它那个本身的汁液一点水，就达到去腥的目的嘛。然后呢您就上去蒸，蒸的时候建议您呢找一个找一屉儿，把屉儿上还铺上点葱姜。 哦， 把鳕鱼搁这上面，上面再加上点葱姜，您上屉一蒸。 哦， 啊，您要使盘呢拖着它也行，那原汁就留下，要一般就不留了。蒸完了鳕鱼出来以后，您要不愿意费事儿，特别简单，一品鲜酱油，有咸味儿了吧？您愿意吃，给小孩儿什么来点果味的苹果醋， 嗯， 哎，给两滴的香油，哎，切点细细的姜末一泡，蘸着吃就成。这个就鳕鱼就吃的非常好， 嗯， 如果要想呢给小孩吃呢，烧着吃的也成。您给它改成小块，不是中间一根主刺吗？给它剔下来，切成块也还是那么厚。您挂上点蛋清，下锅里一炸， 嗯， 一煎就行了。现在都是不粘锅，肯定粘不了锅。煎完了以后，您要像红烧带鱼一样给孩子做都成，非常好吃。它没刺，您放心呀、啊。 对， 是不是？那给这个给孩子吃就这个，它好。 哎，这 鳕鱼， 牛老师说这个鳕鱼啊，可不是特别便宜。 嗯， 就是超市里有那个号称自己叫鳕鱼，大家看着价格挺低的， 啊， 那个可不是真的鳕鱼， 嗯， 那个叫鱿鱼，就是那个里身体里头某一种蛋白质，可能人还吸收不太了，好多人吃完容易走、 哦、 走下面。 就你说的这不是卷的那个吧？ 不是，也它也是一块一块的，但是呢，你看那个价格呀，很便宜， 对， 是吧，牛老师？ 那可不能买啊！ 那个叫鱿鱼， 嗯、 那个好多人吃了吧，还消化不了，所以他、 哎、你们说这都高级。我要一般在超市买，我都买龙利鱼。 龙利鱼，刚才还有一个朋友问的，龙利鱼在家怎么做？说明也是有市场基础的。 那个它也不叫龙利鱼， 嗯， 就是市场十来块钱一斤的大冰坨子 啊， 哎，没有刺的那个， 嗯， 那其实是巴淡水鱼，叫巴哈鱼 啊， 叫巴沙鱼。那个巴沙鱼呢，相对比刚才说那鳕鱼还高级点，还好点，它至少你能，它就是糟点，它还是肉。 嗯， 那个鳕鱼要化开了以后，一攥完了全是汤。 嗯， 对， 那里边都是膨胀剂，千万别买。就是您刚才说这个，你刚才说这所谓的 鱿鱼，它其实叫、 嗯、这龙利鱼， 龙利鱼 啊啊 其实叫巴沙鱼。 哦， 这东西您买回来化开冰坨子以后，您好好把挤挤水，这也适合拿着柠檬汁什么腌腌的。 嗯， 然后挤挤水，多挤挤，拿吸。拿来餐巾纸或者毛巾啊，沾干了水分以后，您再做。哎，这个上浆呢，比如做鱼片什么都非常好吃。现在好多饭馆里都用它做什么糟溜鱼片。 对。 有的呢，有的饭馆这明确写着这是什么龙利鱼做的、 嗯、 啊，卖几十块钱。那您要有选择，您愿意吃就吃。 嗯。 有的人就不写。以为这好这桂鱼呢不是， 嗯， 龙利鱼这选材省事啊，价钱也便宜，也没骨子没刺， 嗯， 对吧，做个糟溜也挺好。所以买这个呢您回家以后一定要注意。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这鱼不错，给小孩吃也方便也快捷，没骨子没刺。您回去哎就是上浆麻烦一点，这点在这么一说，您要问题我就说说， 嗯， 特别简单。这个上浆呢使一般淀粉差点，这个蛋清里边加点什么呀？啊，加点粘面。 哦， 你知道汤圆粉吗？ 嗯。 啊，加点汤圆粉，叫抓得住。 嗯。 啊，这个上浆，把这上浆问题解决了以后， 您这滑油啊，或者煎呀、啊，或者拿水汆熟啊，都可以。然后您给孩子，不一定孩子别吃糟溜啊，您在家庭也没有香糟酒啊， 嗯， 您就来个溜鱼片就成了，白汁的、红汁的都行，咸鲜味就成了。 对， 啊，拿水给这鱼片养熟了，您炝个锅呢嘛，是吧？搁点酱油醋，是吧？搁点盐味糖，搁点汤，开了锅了呢，把这鱼片往里边搁搁，往里边略微一烧。勾个薄芡儿，这个孩子吃没毛病， 嗯、 跟丢肉片似的啊， 真好。 嗯， 好汉说：“牛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自己家里怎么做苏带鱼？” 哦， 这个朋友是这样啊，这好汉，这苏带鱼、啊、 这位好汉 没有，他骑的前头还有其他字呢，我就没好意思念。 好、啊啊啊啊，这苏带鱼其实它是完全是从过去我们那个苏鲫鱼来的， 嗯， 会叫葱苏鲫鱼嘛， 嗯。 啊，葱酥鲫鱼没葱不给钱，这个其实跟那一个意思。那个酥鲫鱼呢，它是把这鲫鱼啊准备好，刮鳞挖腮，去了内脏，全湿的干净以后，是吧？您得准备一个砂锅或者一个铝锅、提锅，然后您得准备大量的葱姜蒜，是吧？然后鲫鱼呢往锅里排啊，先把底下垫上点什么，垫上一层的 姜片、 姜蒜 啊。 然后把这鲫鱼呢头朝外尾朝里摆上， 嗯， 再撒上一层葱，摆上鲫鱼以后再加葱姜蒜，带一层一层码，码好了以后、嗯、您还再搁东西呢，东西里边呢无非就是这点东西，酱油您得有，黄酒得有，醋啊，糖，香油，这些味儿都准备好了，和了一盆汁儿， 嗯， 和了好了以后倒进去，不能没过这个鱼，在这鱼多半截儿还大概80%左右没没过这鱼去呢，你就盖上锅盖了，还有一部分汤汁留下，然后您就上锅了，烧开，点火烧开了以后，它一开锅那个汤不就漫过去了吗？ 嗯， 大开锅以后改小火，让它微微啊咕嘟咕嘟了，啊，这么叫酥鲫鱼，啊，用这种方法来做的，我们叫葱酥鲫鱼，是吧？那这汤汁快完了以后，把剩下点汤汁带到这么来，再来一遍。 哦， 因为你一次兑这么多东西，兑完了以后你不能全搁进去，然后再来一根，他又开锅咕嘟咕嘟慢慢收干了为止。 嗯， 这一般得好几个钟头呢。说后来呢，变成简易的了，有了高压锅以后，就用高压锅来做这个了。 嗯， 那相对要省一些汤汁。现在变成好市场上卖什么苏带鱼了， 嗯， 其实意思一样的，但是这个苏带鱼呢更多都是先炸的、哎、都是这小猫鱼子，知道吧？过去我们这两毛五以下叫猫鱼， 嗯， 啊，这猫鱼子结成节儿，也有是整条的，要讲究点结成节，不讲究整条的，往一块一盘，也是葱姜蒜垫底，搁上以后把上面再搁上葱姜蒜，搁上那些汤汁，高压锅大火烧开，然后改小火，滋滋冒气儿以后，您照着一个钟头，您压完了，甭管它，晾凉了再一取，就是酥带鱼， 都脱骨了就得， 骨头都得酥了。 哦， 带骨吃嘛， 嗯， 所以就问就酥得烂，啊，过去那酥鲫鱼呢也一样，但是呢现在做的酥鲫鱼， 嗯，就单说了， 嗯、太黑颜色太重， 哦、 哎，也不那么讲究了。 嗯， 嗯来，咱帮助一下太阳， 嗯、 他说牛老师啊。朋友送来了一些活海参， 哦， 这个怎么做呢？说我听说有一种叫什么高汤冲、 嗯、 啊， 冲浪海参。 哎，对，他说我做呢，就是海参做了一个葱爆海参，怎么做出来全是水呢？ 哦， 这个海参一样，建议您呢回去以后，鲜活的海参买回来以后，您也开了膛，把里边的腔肠都取干净了，鳍门啊、腔肠取干净以后， 嗯。 建议您啊，高压锅先煮一煮它。 嗯， 高压锅至少压上个20分钟，让它熟透了以后，该多大就多大了。您买出来瞧，这个挺大。 嗯， 一出水以后它就抽了。 对、 嗯，啊，您也得焖一会儿，拿高压锅烧它20来分钟，晾凉了以后您再做，再怎么吃怎么烧就行了。 嗯， 千万别这么吃，这么说一个梗硬不好吃。 嗯，哦，就是他那冲浪的做法其实也是行的啊，只不过要先。加一道工序，就是在高压锅里压一会儿， 要不然不好吃，太梗太硬。 好、嗯哦，好啊，咱们进一条广告，然后回答一下这儿有位朋友想问问，大蒜烧鳝段，这个我也特爱吃。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咱抓紧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这儿义夫说，那个说到鳝鱼了，我想做一个大蒜烧鳝段，牛老师给说说呗，这个怎么能做得好吃？ 哎，行，这个不一定要说得对啊。 嗯， 大蒜烧鳝段呢，因为有都是南菜居多，我们北方菜做这个的比较少， 本帮菜多一点啊，上海那边。 是南菜，江浙、包括四川、云南等等的都有。 嗯。 因为那地方主要黄鳝出的多，我呢做四川菜的，是吧？这个大蒜烧鳝段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白颜色的，叫咸甜大蒜，川菜里边有咸甜大蒜，还有什么呀？红烧的，也是大蒜鳝鱼，这个就是你们刚才说的江浙这边的， 对， 红烧的叫马鞍桥嘛， 对， 哎， 大烧马鞍桥， 对吧？还有川菜里边的还有什么麻辣的胡辣味的、胡辣味型的大蒜鳝段，咱都可以这个啊。我呢因为现在这个鳝鱼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咱就不提了。我就今天说一个大蒜鳝段川菜的胡辣味型的，好吧？ 到 您呢买鳝鱼，先说买这个黄鳝的时候，首先得够憨， 得够粗， 大拇指比大拇指甚至还要粗一些的鳝鱼才成的，因为太细的那边杆儿、那这一类的小笔杆儿那类的，它就什么做呛虎尾啊、炒珊瑚啊， 对， 用这个 笔杆轻， 对，大蒜鳝段一定手指这么憨的，然后呢买回来以后呢，就这跟像白鳝一样，摔晕了以后，从脖梗子后边来一刀， 奇 门这儿来一刀，把筷子捅进去，把里边的腔肠弄出来，这要是一根整的，然后在脊背上借花刀，借我们叫什么叫一字花刀，密密麻麻的切到头以后，然后再截成寸段，这是主料，配头来点五花肉，带皮的，然后在皮上再借花刀，借上花刀以后断顶刀再一切，切成片儿，这是配头。小料呢，大蒜瓣那必须的了，大蒜瓣，然后姜片，啊，然后呢葱茄子，这是要有的。调料呢，酱油、黄酒、醋、盐、味精、糖，然后佐料花椒、干辣椒、胡椒粉，这要准备好。那首先要说的是鳝鱼，说过去我们学说别拿水洗，一洗了以后就把这个把这鳝鱼的血冲干以后，这鳝鱼又不鲜了，那个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你要不去水不去血水，你要做出来鳝鱼来浑的， 对， 浑的，所以我们在做这时候呢一定要炸一道，炸之前锅上烧上油以后，把这个先这个鳝鱼不宰好了吗？拿凉水冲冲，那一冲凉水机那血水就凝固了，然后剩下的凝固下来的那些血水那嘎巴乱七八糟，你一颠的一抖了就冲下去了，然后控净了，现在省事了，过去那时候控，现在省事了，现在有吸油纸这类的，您上面一擦一斩，血液就干净了，烧出彩的力了，油温升高了以后，把这个什么鳝鱼要炸一刀，炸得它挺实了，表皮啊有点焦糊，挺实了，逼油，然后锅里边留下油，留下油以后，先把这大蒜瓣，当然讲究独头蒜啊，先把这大蒜瓣下锅煸成什么浅的金黄色，我们叫芽黄色， 城一边去，然后下花椒辣椒和姜片一块炒去，把这花椒辣椒炒成棕红色，出了香味以后，把这鳝鱼下锅，下鳝锅，鳝鱼翻拌，在翻拌的过程中先加黄酒，加上黄酒以后撒胡椒粉翻拌，这个翻拌匀了以后就是酱油，哎，再加黄酒盐味糖醋，再把大蒜瓣搁进去了，大火烧开，盖着锅盖，小火烧到收浓为止。那讲究搁砂锅里，那就更地道了。 嗯， 那如果要使肉片的话，你就先把肉片煸了，哎，加进去就起火了。 嘿， 就这么点事儿。收浓汤汁又麻辣酸甜咸香，非常好吃的。 嗯，太阳说了，刚才您不是教怎么做那个鲜的海参吗？ 冲浪海参。 哎，他说好了，听完了。我终于可以下车回家了。 哦， 他一直等着这个， 安全意识也很强。 就包括像苍蝇也说了，说您说到的这个海参，那海参里头那个肠子肚子是能吃的还是不能吃？ 哎，现在都说这能吃，其实能不能吃？能吃，那腔肠能吃，你得洗干净了。人一般过去说的什么？那都入药，晒干了或者焙干了以后磨成粉治胃。 嗯， 过去没人吃，就这几年。这几年海参肠都当道菜了。 对， 那原来没有人吃，就是懂得人收出来以后洗干净了以后烘焙干了它，磨成粉治胃病。 明白。 哎，这么懂。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牛老师还能 主攻一下大黄鱼吧？ 对呀、啊， 完成你的愿望。 还五分钟时间，您能说得完吗？ 说错了，人家说什么大黄鱼？ 你点。 干烧吧， 干烧好， 是不是？咱们北方人还是喜欢吃口味稍微重一点 啊。干烧，四川风味的。 哎， 啊、 这牛老师最擅长 的。先说黄鱼， 嗯， 您得准备煮，这老吃大黄鱼都知道，对吧？黄鱼您得知道，但是收拾很重要。 哎， 我们逢是做烧的，一定从腮部摘取内脏，没有开膛破肚的。 嗯， 为什么？因为黄鱼的肉啊，两边肚囊的肉啊太薄了。 嗯， 您那么一打开以后，只要拿刀子剪那豁开了以后，您那一炸。烂了，除非油温特别高，炸时间特别长，要不然因为什么呀？它腔肠大，它里边有鹳啊，就是那黄鱼它叫唤、嗯，所以一般都得讲究腮部摘取内脏。摘腮的时候什么呀？从先把头部上的头皮，黄鱼是叫什么呀？石首鱼科，头上有耳石一对，所以要把头皮撕下去，把里边的石头取出来，然后顺着两腮进去弄根铁两根铁条。然后从旗门那儿竖切一刀，两根铁条顺穿腮而过，到旗门那儿向左转三圈半，您往外一带，这腔肠就出来了。 哦， 啊，然后呢，这刮零刮腮不用说，都收拾定的。 嗯， 啊，您收拾好了以后，您得准备五花肉的配料，切肉丁，然后准备四川的郫县豆瓣剁细了，这是必须的。 嗯， 啊，有这两样以后，就是酱油、黄酒等等，家里边常用调料有了，行了。切这鱼改借花刀啊，借一字或十字都可以啊，多十字也行。借完了以后，黄酒盐一抹味儿，然后呢，沾沾水，锅上火，一般我们就煎啊。锅上火，搁上油比平平常炒菜油多一点，前提是锅要先烧热热的。 哎， 烧热热以后，搁上油先蘸一点油，涮上这锅，把这油倒出去，再加上油烧热。 嗯。 您得把这鱼下锅滋啦一煎，两面全给它煎了。我要煎它绝不粘不粘皮，这锅就要支好了就成。煎完了以后锅边一扒了，你就把五花肉下锅煸去了。煸上五花肉煸香了以后下豆瓣酱。豆瓣酱下锅一南一酥一香，然后下姜蒜葱花。炒香了以后烹黄酒，一般就加酱油不要多一点，然后加盐味糖醋。然后加清水，一定是清水，清水也不要太多，一般烧一条现在小鱼八一斤来的那不叫大黄鱼， 嗯， 一斤来的不是黄花吗？您的家里边勺照三勺水就足以，家里小勺照三勺水行， 嗯， 大火烧开，盖上锅，小火焖，您焖一烧，十来分钟就成了，因为现在鱼都嫩， 嗯， 养殖的现在的鱼， 对， 啊，你看这卖的黄鱼为什么不黄啊？捕捞不是时候， 嗯， 捞黄鱼得夜里边， 哎， 一见光就变色了， 嗯， 啊，现在你就把这一烧，大火烧开，改小火一收， 收浓汤汁亮油，家里边不太讲究，收浓了就行了。 嗯， 啊，您尝这个味儿的时候，以咸辣鲜香为主，愿意吃糖醋的大一点，北方人都爱吃点甜的酸的大一点的。那、我们川菜就是家常味型，咸辣鲜香，烧酸回甜。 嗯， 这鱼要烧好了讲肉软里骨，拿筷子一扒了，哎，刺儿上不带肉了，那地道了。啊， 这道菜的特点。我也是不吃鱼，我就吃边儿那个肉啊 汤 儿啊，拿那拌米饭。 这要拌米饭太低了，小小酒非常好。 是的， 你里头还有点肉丁呢。 啊，如果再讲究点呢，就是我们就是这个配头呢，还可以什么，搁点芽菜 啊，对， 搁点榨菜， 对 对 啊。您在家里边没那么多讲究，您就烧条鱼就完了。您要再什么，就搁点香菇啊，啊，搁点笋丁作为配头就齐了。因为五分钟您也说细了，说不了， 嗯， 是不是？ 嗯。 我这基本上把这件事儿说清楚了， 特别好， 是吧？基本 特别好， 用这方法您不用烧黄鳜鱼，您烧个带鱼也成。 好，哎， 对吧？ 特别好， 是 啊。那刚才那位朋友提那鳕鱼，那鳕鱼煎完了以后也这么烧，好吃极了。 好，好，一个方法学会了，可以套进好多条鱼， 举一反三嘛。 好，好，这儿小叶子说，买了一点鲜松茸，怎么清洗和做呀？牛老师给指点指点。 鲜松茸，哎呦，那个东西 贵， 还要清洗什么？就是找个小毛刷，你把那根儿点根儿那点东西刷，清水里泡泡，刷干净就得。 啊， 您可别死白咧的，这个东西得清大清放，舀点泥沙，您再拿小刀把皮儿刮，我就没东西了。 好， 啊，鲜松茸贵点， 鲜松茸好。咱们这儿买确实是贵点，但是 到 人家产地， 哎，有 其实没有那么贵。 啊，那边现在市场也有鲜松茸了，少也有，没有那么值钱。 嗯， 跟蘑菇差不多，甭听那炒的，好吃松茸了。 对，啊，反正他们一般，如果您的够新鲜，我见过他们直接切片就刺身那么吃，也成。如果您说新鲜程度您稍微觉得差了一点点，支个烤架一烤也香，也出来那个味儿，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吧？现在基本就这俩做法，你要说鲜的， 锅在家里要做这个， 黄油煎一下， 黄油也干锅就行 啊， 因为它里边有水分，知道吗？ 嗯， 它里有水分，你干锅一煎就成， 嗯 嗯， 这个非常香。你要有黄油的，反而。你要黄油煎完了以后蘸着东西就吃，没问题。 嗯， 你要是烧个汤什么的，干那一煎就成。 好， 那冲开水一煮着，汤倍儿鲜，千万别再搁什么鸡汤什么的了。 嗯， 你吃的是这个味儿。 对， 就像烧鱼似的，说我吃什么呀？吃干烧鱼，搁什么呀？搁点高汤。 完了， 高汤就是自来水，蒸搁高汤完了。你是吃鱼是吃汤是吃鸡呀？是吃鸭子呀？ 嗯， 因为鱼就很鲜了，你非要搁高汤。是吧？那糟蹋东西嘛。 嗯嗯，好啊，就是基本就这。刚才我们一共给您凑了三个做法。牛老师说在家那时候煎一下就得了、 哎、 啊。 对。 然后或者您说直接洗干净了切片也蘸一点点 生吃， 蘸一点点小酱油什么的都行。 哎呦，那太好了， 对吧？或者说今天烧烤烤一下也没问题。好啊，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 我是王维，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哇，你们家孩子最近成绩提升了不少啊。 是啊，孩子选了青青家教的专业老师，在家学自然学得好。 青青家教 APP 让专业老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Buongiorno， Hello， Bonjour。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丽华礼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太